在中国有三大家庭是历久不衰的。 第一是山东曲阜的孔老父子家， 迄今有2500余年。孔老父子的后裔衍圣公孔德成先生， 他曾经担任过考试院院长多年。 第二是宋朝的范文正公家，第三家是清初的叶状元家， 而叶家则300年不衰呀。这三家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兴旺，其原因都是积功累德，断恶修善， 并不是以财富遗留给子孙呐。 佛在此地提醒我们， 要知道荣华富贵不能够长保，得到的时候要战战兢兢，保持理智，不要迷失了方向啊。 然而脑筋清醒的人究竟是不多呀。即如经中所说的， 不能忍辱。 此处所谓的忍辱，并非是一般所讲的 安忍于他人的侮辱， 而是对于富贵的环境于心安然，不为所动， 而且了达世出世间一切法悉皆如幻，绝不犯骄奢淫逸的恶习，作威作福啊。 应该知道，纵然是富贵，能够维持几时呢？ 而地位财富一旦失去了，又将如何呢？ 在此不景气的时代，所见到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足以为戒呀。 天道失章，自然纠举。 是说无形中确实是有业力在主宰， 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佛在大圣经中， 如华严、楞严、法华， 把这个理论事实跟现象说得非常清楚。心善行善，天天晚上做好梦， 反之则是做噩梦啊。 整个六道轮回就是如此而来的， 所以自己才是真实的主宰啊。 穷穷中中 是惊慌失措的样子， 也就是在恶报现前的时候，神魂不定，无所依靠。 地狱、恶鬼、畜生的确是有歧视， 若是不造这种的恶业，则是见不到的呀。 例如人在病重将死的时候，常常会说， 我见到某某人来了。 他所讲的那些人，也许就是他的仇人变现冒充他过去的亲戚眷属，接引他到恶道中去。 而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对此类的事说得最为详细了。 念佛人临命终的时候，西方三圣来接是正常的， 因为西方三圣是本尊。 邪鬼邪神虽然能够变化， 但是他们不敢冒充本尊。 前些年周广大居士在华盛顿 DC 往生的时候，见到地藏菩萨来接，与自己修行的本尊不相应，好在有龚振华大善居士在旁护持，对他说， 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来，不管是什么佛菩萨来，都不要跟他走啊。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所以到第三天他看到阿弥陀佛来了，凡事都是 唯心所现，唯事所变。 在佛门中是佛菩萨的愿力与自己的愿力现净土的境界， 而不念佛的人则是自己的业力所现的境界啊。 业力善的恶的都有， 而且是强者先迁， 善恶的报应非常的错综复杂， 所以很难确定走入哪一道啊。 但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一生能够断恶修善总是比较好一点，所谓 从明入明， 但是仍然不敢保证， 因为最大的关键是在最后一念呐。 平常念佛如养兵， 最后一念如作战， 而且其力量特别的强大， 所以胜负就在此一举呀。 平时念佛念得越熟，临终的时候就越有把握，希望行者特别的留意呀。 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志，各自端守，终身不怠。 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重恶之本。 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曹作善，云何第一？ 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 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 颜色当和，身形当专，动作瞻视，安定徐为。 做事仓促，败毁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 读了前面的述品之后，我们已经认识了三界六道的状况， 也知道了生死疲劳，轮回可怖啊。 那么要如何才能够超越轮回呢？ 佛在此地教我们修行的方法， 也就是对佛所说的教诲能信能解，依之而行，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有机会听到佛法，要真正理解佛法的真实意，依照信解行正的步骤，把佛法纳入日常生活中， 并且要精进不懈，终身不怠呀。 尊圣敬善， 对世出世间的圣贤要尊敬， 同时对善人善事也要尊敬， 因为敬是性德的流露，在华严经上称为 随喜功德， 能够断自己无始劫来的嫉妒嗔恨烦恼。 所以见到了好人好事要生欢喜心，再进一步则要成全他的善行善事， 而他的修善我们随喜，所得的果报是相同的呀。 仁慈博爱， 仁慈也有等差，世间人的仁慈是感情的， 是建立在爱缘慈上， 菩萨的慈悲则是建立在法缘慈上， 因为菩萨知道万法平等，对众生慈悲与对自己是一样的呀。 所谓爱人如己，至于佛的慈悲叫做 大慈大悲， 完全是从清净心、平等心、同体之心发出来的。中国古圣先贤也曾讲过平等， 但是说的没有佛法详尽。 例如庄子说，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所以把心量拓开，进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自己呀。 当求度世，拔断生死重恶之本。 佛劝我们 不要求世间法，因为世间法无一真实，刹那变化无常，苦多乐少啊。 这是方便语，若是说真话，世间法则是唯苦无乐呀。佛教我们 要求真实法呀，因为真实法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那么真实法有没有呢？ 有，就在我们身上， 也在我们生活的周边。 我们六根所接触的没有一样不是，只要你能够认识，佛叫我们求的就是这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也就是真心啊。 大圣经中称之为 常住真心， 常住真心不生不灭，我们现在是妄心当家， 又称为生灭心， 它虽然不是真心， 但也离不开真心。 古德有个比喻， 如水与波， 水是真心， 波是妄心， 真妄是一，不是二。佛叫我们 要修真，不要修妄啊。当一念不生时，是真心；一起心，一动念，就变成妄心了。而妄心是动的， 心迷了才动，觉了就不动。无明是动相，而佛法修行的总纲领是修禅定。 所以无论任何一种法门均是修定，只是方法手段不一样啊。 念佛求一心不乱， 而一心不乱就是禅定啊。 真心清净，本来无一物，清净心就如同一面镜子，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照见，而此见非理想，非推测。 所以心一动，见到的就有限度了呀。 心可以随器官的不同而变更其作用，在眼曰见， 在耳曰听， 在鼻曰嗅， 在舌曰尝， 在身曰觉， 在意曰知。 修行到了相当的程度，心地清净，六根就可以互用，一切万物其法性是真实的，相有生灭， 而性无生灭。 如果会用自性，就是原教初住菩萨， 或称为分正佛。 而初住菩萨即有能力示现八相成道， 拔断生死重恶之本。 生死根本是指根本烦恼而言，根本烦恼有六种。 第一是贪，第二是嗔恚，第三是愚痴，第四是傲慢，第五是疑， 也就是对圣教怀疑不相信。 第六是邪见， 也就是错误的见解。 此六项归纳之，即为贪、嗔、痴三毒。若是再归纳之，即是 一个贪字啊。 而贪乃是一切苦难及六道轮回之所由来。 所以佛菩萨制定了修学的方法是六度啊。 六度第一个是布施，布施用来对治贪爱，此乃拔除生死根本的第一优先。佛法的修学纲领为 三学六度， 三学是戒、定、慧， 而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戒、定、慧对治贪嗔痴，戒学治贪， 定学治嗔， 慧学治痴。六度中布施对治悭贪， 忍辱对治嗔恚， 般若对治愚痴。小圣人修学偏重在三学， 而大圣菩萨则重在六度。 六度是三学的拓展，又前面所讲的 五恶、五痛、五烧， 要细心的读熟，深刻的研究， 并且要下定决心依教奉行， 这样对我们今生来世必定会有真实的利益。 当离三途，犹不苦痛之道。 三途是指三恶道，畜生道我们看得到， 但是地狱恶鬼二道则看不到啊。 此乃圣人所说，我们应当要相信，这就叫做 圣言量。 而圣人是绝不欺骗人的。释迦牟尼佛贵为王子，富贵荣华集于一身， 何况是又将既得的富贵全都抛弃了出家学道啊。 我们冷静的观察，佛绝无虚语，地狱恶鬼两道一定是有的。台北荣民医院有几位主治医师是我的同学，他们都见过鬼，去 去年农历年正月初一早晨9:00许，韩馆长接到2次电话，声音非常的凄惨，类似少女。他说：“ 馆长，我要求您准许我来华藏图书馆，好吗？” 当时听了莫名其妙。稍后馆长上班，即有夫妇二人来到图书馆，说道：“ 昨天啊，不幸我的女儿车祸身亡了，请师父特别为我们的女儿超度啊。” 可见前面2次的电话是鬼魂打来的。另外还有鬼来听经，也是确有其事。例如某君已经死了多日，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一天谈到某君，有人说 他前几天还来听经啊，不过当时有些异样，向他打招呼他也不睬不理，似乎没有看见，碰碰他吧又似乎是空空洞洞的。 此不过是略举一例，类似这种的事情还有很多呀。 若曹作善，云何第一？ 世间讲善，总认为 利益社会大众是第一善啊。 而佛法则讲， 第一善是修清净心啊。 唯有永远脱离轮回，圆成佛道，才能够救度众生。佛告诉我们， 当自端心， 心地要光明正大， 而且必须要落实在事项上。 真正学佛的人，一生所做的行业，无一是不可告人，此乃世间之善，保证不堕三恶道。 但是不能够出三界呀。 出三界要修清净心，善业生三善道， 恶业堕三恶道。 唯有清净心才能够超出三界。心是主宰，心清净与意自然清净。初学的定力不够，外面的境界能影响内心， 所以首先要重视戒律威仪来帮助端心。而心清净了，耳目口鼻自然也就随之端庄了， 身心净洁，与善相应。 此处的善 非善恶之善， 是说本性本来就没有恶，清净心中善恶皆无。儒家的止于至善与此是同一个意味， 所以要完全离开相对的，才真正能够得到清净心呐。 勿随嗜欲， 嗜好欲望皆是属于烦恼，决定不能够随它。 若是有的话，就要立刻用高度的警觉心以防范其未然呐。 不犯诸恶，颜色当和。 此三句李老师在经文旁边注了 意、身、口 三个字。意是贪嗔痴，应该要 勿随嗜欲。 身是杀盗淫，应该要 不犯诸恶。 口是口四过， 也就是妄语、两舌、恶口、绮语， 应该要 颜色当和。 这三句是总结前面第35品所说的，要决定不犯十恶， 而且要遵行五戒。 身行当专， 在世间无论是从事任何的事业， 或是求出世修行正果， 皆要专精。各行各业自己选择，修行法门各随根性， 但是都必须要专心专注才有成就啊。 佛法有大小十宗，若是用10年功夫样样都学，则不如用10年功夫专攻易经。 因为易经通一切经通， 所以我劝年轻的同学学佛要专。 我跟李老师求学的时候，他就主张专，学生20余人，是采取古老的私塾制度。 他在台中联社设立了经学班，每人专学一部经，后来都各有成就啊。 我在台北讲弥陀经书抄，保存了一套完整的录音带， 共有135卷，每卷90分钟。 一部弥陀经3次可以讲完，也许300次还讲不完。 因为可以深讲，也可以浅讲。 动作瞻视，安定徐为， 这是指日常生活要稳重大方。 做事仓促，败毁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 这是说，无论是法 或是佛法， 做得不踏实， 做得不认真， 总是会失败的呀。 如贫得宝第37。 汝等广执得本，勿犯道禁，忍辱精进，慈心专一， 斋戒清净，一日一月，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 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 于此修善10日10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 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 唯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食毒，未尝宁息。 佛在此品说善因善果，勉励世人 要精进断恶修善，广执德本，勿犯道禁。 执是培植，德本有2种说法。一般的说法，大圣菩萨修学的纲领是6度， 而6度为万德之本。 小圣以3学为法本， 也就是戒、定、慧。 若是以本宗来说，即执持名号， 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呀。 如果心口相应，乃是万德之本。前面一品讲得最好，最重要的是端正身心， 而心端正，身自端正。 一句佛号一定要唤醒自己，使自己心愿同佛， 解行同佛， 名号功德完全的显露无疑，即万德之本。所以执持名号有2种人相应， 一是对经典非常的熟悉， 一句佛号就能够把经文的义理教训全都唤醒了。 二是虽然对经教不熟，而老实执持名号， 这样就能够破一切的妄想执着，使其心恢复到清净光明，一切时一切处， 一切顺逆的境界， 佛号都不中断。要把念佛的习惯纳入了生活之中， 而且要善巧方便，以求适应。 道禁 是指戒律，佛为初学及老修行人制定了许多生活规范，其作用为防微杜渐， 也就是要防止我们犯过失，迷失本性，忘失菩提心呢。 佛家说 因戒生定，因定开慧。 由此可知，戒律是手段， 所以必须要依照这个手段修行，才能够达到禅定啊。 忍辱精进， 此处忍辱是指耐心， 所以绝不可以急躁仓促， 一切事都要小心谨慎，学佛更是要有耐心。念佛法门虽然是称一行道，切不可以轻视，一定要念到功夫成片才有成效。 但是功夫成片也不是一蹴可及的呀， 更不可以求快。禅跟密最容易着魔， 而念佛心态急躁也会着魔呀。 古大德常说， 无论是学哪个法门，要用平常心、清净心、平等心、长远心处之，方是正道啊。 如此行之，对人对事自然就流露慈悲， 而慈悲就是利益众生之心，对自己看得非常淡薄，而全心全力地成就他人呢。 特别是在道念上，就是以前所说的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发愿希望在这一生决定往生净土， 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 此文的意义要善于体会，希望不要误解。西方世界的环境好，只有善人善事， 没有恶人恶事， 而且很容易修。娑婆世界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恶劣， 而且诱惑力又强。 果然能够断恶修善，实在是值得奖励呀。 所以在此五浊恶世短短的数十年中，能够奠定求生西方净土的根基，真是不容易啊。 若是不求生净土，一转世就有隔音之谜， 纵然是遇到了缘，还是要从头学起啊。 前面我们读过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之事，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们过去生中曾经修菩萨道， 而今世做王子做长者则已经是退转了呀。 幸亏他们过去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所以退到了人间还有荣华富贵可享。 古德对此段的经文有一个比喻， 如贫穷的人布施一元实在是很难呐，而家财万贯的人布施十万就像九牛一毛一样不稀奇呀。 穷人布施如世人修道难能可贵， 所以更要认真地加倍努力，一定要生净土才算是稳当啊。 不然若是步了阿舍王子的后尘，一再的退转，恐怕就要堕入三途了呀。在念佛法门中，佛教导我们 精进念佛的方式有一天一夜、两天两夜到七天七夜。 七天七夜就是打佛七，此经讲 十天十夜， 还有的经中说 三个月九十天。 所以时间的长短不定，各有各的好处，而短的也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 因为精神集中，功夫容易得力呀。 时间长的若是能够守住一心不乱，也是非常的难得呀。如何的做法总是在缘分，有道场，有护妻，有善知识的领导， 所以念佛堂的内外都必须要护持啊。 照顾道场同修的饮食起居，不可使外人来打搅，此为外护， 而内护则多为出家人。 护妻者不参加念佛，专司纠察，莫查每一个念佛人的状况。 若是有昏沉者，就用小幡轻轻地触他，使他醒觉。 现在则有录音带与念佛机，可以找两三个道友在家中举行佛七， 所以比起从前要方便的多了。 他方世界要比娑婆世界殊胜， 因为他方世界修善者多，福德自然，没有造恶之地呀。